极乐世界永远没有烦恼。为什么？因具体是一清净具也，具体全体，极乐世界全体就是一个清净具。什么叫清净具？就是处在往生论里头的。黄念老注解《无量寿经》这一段引用的最多，所以他的注解我们看一遍，大概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段。他引用了十几次，十几遍啊。乃助真实慧之所庄严，真实之机之所开示，故能慧于真实之力。三个真实，无量寿经是最重要的句子。这三种真实都在这一清净句里头啊，所以极乐世界全体是真实智慧、真实之机、真实之理。真实智慧之所庄严，真实之机之所开示，谁在那里做呢？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啊，这佛教大学的校长啊，就是阿弥陀佛，是阿弥陀佛真实智慧成就的极乐世界。度了四十八愿就明白了，四十八愿愿愿是真实智慧，愿愿是为成就一切苦恼的众生，指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，帮助这些众生一生顺利圆满成佛，那不是真实智慧能做到吗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啊，让你见佛闻法永世不断啊。这个机缘你到哪里去找啊？这就是真实智力啊，诸位要知道，真实智力就是指的你天天见佛，天天闻法。你看前面所说的八难，八难每一条怎么讲叫造难呢？障碍你不能见佛，不能闻法，那就是难啊。见佛闻法是大幸啊，见佛闻法是极乐，见佛闻法是真实之力。在其他诸佛刹土里面有，但不是六道十法界众生能遇到的。那哪些人呢？一个化身菩萨，那毕竟是少数啊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都有同样的机缘遇到，永续不断。正因为如是，所以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。我们这一生有机会能遇到，遇到决定要去。 而且要取得自在，这真有把握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能做得到吗？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真放下了，你对这个世间丝毫留念没有了，你就能了。如果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贪念，你就不能了。那临终的时候需要人助念，如果你真做到了，一切都放下了，一丝毫留念没有，不要人助念的，那多麻烦呐！在家普通人能做到？能。我们亲眼就看到一个啊，在四十年前的事情，台湾台南将军乡有一个老太太，念佛三年，站着往生。这老太太很聪明，没告诉家里人，告诉家里人怕家里人吵她，魔来了，这又哭又急，不让她走她就没办法了，她高明不说。往生那个时候吃完饭，那个时候往生的啊，告诉家里啊，儿子媳妇孙子，你们吃饭不要等我，我去洗澡啊。可是儿孙很孝顺，还是等，等了很久都没出来啊。到浴室里看，真的洗过澡了，在房间里没人，喊他没人答应。他家一个小佛堂，看到他老人家洗完了澡，干干净净，穿着干净衣服，穿了海青，手上拿着念珠，面对着佛像站起来，喊他不答应，走面前仔细一看，他往生了。他这一走，带动这一个地区的人对念佛的信心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三年呢、啊，时间不长啊。谭旭老法师跟我们说的，地贤和尚那个徒弟郭如将，也是三年，也很厉害。临走的时候也是站着走的，啊，平常照顾他日常生活的一个老居士，老太太，给他烧饭，给他洗衣服。他只是在头一天跟老太太讲，明天不要替我烧饭了。啊，老太太也听不懂，以为明天有人请他吃饭。啊，到第二天上午，不放心，到庙里来看看，看看师父在不在。啊，为什么今天中午不要烧饭？到庙里一看，看到师父也站在佛像前面，喊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死了，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，这吓了一跳，就找了一些佛友们，啊，师父死了，站着死，还站在那里，大家来看，看了之后赶紧跟地仙老和尚报信，那地仙老和尚徒弟吗？啊，那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走路去了。啊，一个往返三天，地仙法师来了，他站了三天，啊，老和尚替他办后事。为什么呢？对这个世间丝毫留念都没有。为什么我们看那些往生时那么难那么苦，放不下了，他还有这是我的那是我的，那坏了，什么是你的？没有一样是你的。 那古人说的好啊，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一随身啊。你只要能把什么都放下，好好去修三年静谧，那你能再出。这个三年是全念阿弥陀佛，不杂一个妄念，这功夫就成就了，就那么自在呀！啊，今天这个世界上灾难多，在他的时候没有灾难了，灾难到面前，哦，我往生了，走了，啊，走走走，自在，多潇洒，不受灾难。对他来说没有灾难的，啊，他没有造这个业，他不受这个灾难。受这个灾难的人都是造的有这种业，是共业所感啊。你造的业跟他不共啊，你怎么会有灾难？不可能啊。是西方极乐世界永无魔恼啊，就是此地讲的三个真实啊。我们真正要了解这三个真实，对于阿弥陀佛自然就感恩，真正五体投地，没有弥陀的恩德，我们在这个六道轮回怎样能解脱？什么时候能处理六道众生全凭阿弥陀佛的慈悲恩德啊，他的慈悲恩德就是真实智慧，真实自己变法界虚空界一切六道里面众生毁于真实之理，于真实中一法清净，尚无魔恼之念，何况有时我的名烦恼的名都没清楚啊，哪里会有这些事？这是极乐的真落啊！极乐落在哪？极乐在此地，没有三途八难、众苦磨恼，全没有啊！啊，这给我们介绍啊，极乐世界落在哪里？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佛言，若有女人闻是经典，啊，这个经典是《法华经》，如说修行，于此命中，即往安乐世界，阿弥陀佛，大菩萨众围绕住处，生莲花中，宝座之上，不复为。”贪欲所恼，亦复不为嗔恚愚痴所恼，亦复不为骄慢嫉妒诸垢所恼，得菩萨神通，无生法忍。这是《法华经》上一段经文。念《法华经》，他将来到哪里？到极乐世界去了。所以古大德讲得好啊，华严法华解释引导去向极乐世界，都引导你归净土啊！啊，华严经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，那法华经都清清楚楚的。若有女人闻说《法华经》典， 这文是清道啊，听人讲解《法华经》，甚欢喜心，能相信啊，你能够闻到这个经典，这是语言成熟了，听了就能相信，这是善根啊，能相信，能理解。信解之后啊，就真干，真修行，依照经典的教诲啊修行，这就是福德。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了啊，与这个世界命中。你看，西王安乐世界就是极乐世界，他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阿弥陀佛大菩萨众围绕住处啊，这是极乐世界。你看他生莲花中宝座之上，莲花化身，不服为贪欲所恼，他的贪欲断了，不会再有这个烦恼了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贪欲不舍，你一生行得很正，你一生所享受的，是你命中所修的，没有造罪业，也就是没有用非法的手段取得名闻利养，你不会做善徒。如果用非法手段得到这些名利，你享受的时候身心不安，为什么呢？昧着良心，死了之后要到三途地狱去受果报，那就可怜了，真可怜了啊，他是烦恼的根本，把他摆在最前面。一佛不为成慧愚痴所恼，成慧是地狱第一个业因，愚痴是畜生第一个业因，贪嗔痴所感得的是恶鬼地狱畜生。到这里就受报去了。一夫不为骄慢嫉妒不够所恼啊，骄慢嫉妒啊，这一些烦恼啊，你纵然是个好人，还积功累德，但是傲慢，有嫉妒心，将来果报什么呢？罗刹修罗，他走那一道去了，虽然比三恶道好一点，可是罗刹修罗啊，就是因为傲慢嫉妒，他造很重的罪业，寿命终了了，他又走三恶道了。虽然不是即刻就堕落，他拐了个弯，还是往那个路上去的，这不是善道啊！啊，这些在极乐世界全都没有。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跟这个经上所说的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。借助阿惟越智菩萨了，这个我们不要忘掉啊。所以说得菩萨神通无生法忍，是名极乐无忧诸恼也啊，极乐世界决定没有 磨恼这些事情。 至于摩斯，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得免除，何况生彼净土。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我再念一遍：摩斯，秽土众生一念佛故尚能免除。现在学佛的人造这个模式的多啊，你一向修得不错的，修得很好的啊，最近我接到一个同学的信，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是一个老同修，他这个同修我也认识啊，这些年来修得很好，做了很多好事，帮助很多众生，现在被魔附体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人神经错乱，反常了，这个就麻烦大了。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，能不能解决？能。用什么方法？老实念佛。念佛没效啊，没效，念佛功夫不够，不是没效，念佛的功夫不够。念佛功夫够了，魔恼就化解了，前心。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法师啊，这在当时是高僧大德，通宗通教，贤密圆融，真是大德了，著作等身啊，他的著作大概有五十多种。日本万字书藏收了有二十多种。我早年讲观无量寿佛经，参考他的注解啊，他注解名字叫做《观经之旨》，里面有一句话，说是。你要是遇到最严重的灾难啊，你也当心起，严重灾难来了，所有一切金善佛事都没效了，都不能够啊化解这个灾难，不能化解你的业障。最后还有一个方法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能够解决。弥陀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啊，你要真正认识了，你一生就依靠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别去找了。找什么跟阿弥陀佛相比都比不上啊，何必去操心，到处找这个找那个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对阿弥陀佛没信心。为什么没信心？你对阿弥陀佛不认识啊，认识阿弥陀佛真难啊。我们今天能有这么一点缘分，对阿弥陀佛有少许认识，应该感激夏天觉老居士，要感激黄念祖老居士，夏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，黄念老给我们做这么好的注解， 我们做了之后才对阿弥陀佛认识了，才对净宗明白了，真正肯定他是世尊49年讲经说法的第一经，普度法界一切众生第一法门。你说多难，遇到了在现前不认识就多可惜，当面错过。所以净宗同学一定要知道，遇到磨恼障难一心念佛啊，放下万缘一心念佛。这句话好，下手最容易。无量法门里面没有比这个更容易的，这最容易的这一句佛号啊，所以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智愚贤盲，每个人都能念，随时随地都能念。念佛不要拘束，我们睡觉能不能念？能念。睡觉不要出声，为什么？出声伤身体伤气，一样的功德。那我们在洗手间好像不恭敬，不恭敬不出声，不出声不能睡心，那你就出声好了。出声是不是不恭敬的？不恭敬思想，为什么呢？佛菩萨不会怪你，你自己设心的思考啊，洗手间大声念佛的佛就怪我们了，他就不是佛了，他生烦恼了。佛怎么会生烦恼呢？他有这种道理吗？佛只是希望你有成就，希望这句佛号真的能把你烦恼控制住啊。念佛不是别的，就是为这个。你不念佛妄念就起来了，用这句佛号啊来换代你的妄念，妄念都没有了，都是这句佛号，那你功夫成片了。真到功夫成片了，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往生。功夫成片里头也有39品的，上辈3品往生自在啊，想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，想多住几年也没妨碍。这是阿弥陀佛诸佛菩萨的对我们的期望啊！啊，这叫真恭敬啊！恭敬不是在我们一般这个世间呢所执着这种形式，这种形式我们也都要重视。为什么呢？避免别人呢造口业，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。初学的他不知道，认为你这个不恭敬啊，他造口业，他看在眼里不舒服，他来批评，他对于佛法没有透彻了解。透彻了解，人家看到你的现象不起心不动念啊，他哪有分别执着的啊？所以理跟事啊，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。所以要晓得人人能念，个个能行。隋唐时代那个时候的高僧大德太多了，韩国的法师、日本的法师都是那个时候到中国来留学的，回去之后就成为许多宗派的 开山祖师，这些人亲近过善导老师，亲近过智者老师，跟他们的关系非常深厚啊。他们曾经想过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，能够代表他老人家一生所说的。结果大家都推崇大放光佛华严经，所以称华严经为经中之王。也就是说，其他的49年所说的一切经呢，都是华严卷书，这是最重要的啊，大家公认的。我接触佛法是方东美教授介绍的，他说华严经是全部佛学的概论，也是把它推崇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啊，佛经这些概论。那么华严经到幕后怎么圆满成就的，文殊普贤这两大菩萨引导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师求生净土，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去参学，这样才成就的。导归极乐这一部经专讲极乐的，也就是说华严经到最后是归无量寿。那这一来呢，无量寿经在华严之上，不在华严之下。可是华严难啊，入华严境界修法界观啊，那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啊，这个比华严还高，用一句阿弥陀佛就能成就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阿弥陀佛就入华严境界了。那么无量寿经这48品哪一品最重要的，找最重要的啊，当然第6品。第六品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不是释迦牟尼佛说，阿弥陀佛自己说的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告我们，这里头字字句句都是阿弥陀佛所说的。48愿啊，48愿就有48条，哪一条最重要？这也是过去祖师大德们公认的18愿最重要。18愿是什么呢？顺念必生。所以在日本有一个宗派叫本愿念佛，他就依第18愿念阿弥陀佛，这就成功了。没错，日本的古大德了创这个法门，他们有成就。现在人修学这个法门，嗯，我看很有问题，大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他不懂教义啊。古大德用这一句阿弥陀，他基础就有了，他明白了。现在跟着学的这些大经大论那些理论他都不知道， 就支持这一句名号，烦恼习气都没有断，那什么能成就？也没有真正发心。本经的宗旨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的啊，他有一向专念，他没发菩提心的。菩提心是什么？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古人念对阿弥陀佛，你细心观察，他真的，他是这个心，所以才相应。啊，今天念佛的人，他用的是妄心，他自私自利，他贪图名闻利养，贪图五欲六尘的享受，还损人利己，这怎么能往生？在念这句名号啊，他能得的利益，只是阿赖耶识里头众有个念佛的种子。他的成就那是来生后世，他这一生不能成就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那再把菩提心讲得清楚，这个注解前面我们先读过吧。啊，发菩提心就是发成佛的心，做佛的心；发做佛的心啊，就是发度众生的心。啊，没有帮助众生、成就众生的心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了。所以。藕益大师讲得好，这我们前面已经念过了。能不能往生啊，决定在信愿之有。品位高下了，才是念佛功夫的显示。这个话说得太好了。啊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为一切诸佛如来之所赞叹。为什么？广度众生，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！阿弥陀佛的心里没有别的，念念就是帮助众生快快成佛。那跟他一样，成佛之后普度众生啊，这不是自私自利，不是搞名闻利养。我们今天念佛最大的障碍问题就是此啊，是最近这二三十年当中我常说啊，常常劝导同学，我自己也是真干的，放下自私自利，活一天做一天，想不想明天？不想，没有明天，活一天就多干一天，活两天多干两天，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放下啊。早年道普苏老居士，这是一位长者啊，是我们的长辈也啊，他对我非常爱护，也很关心啊，劝我很多次落叶归根。我是个非常念旧的人啊，对于家乡有很深的情执啊，啊，多少年来了，想回老家，老家还有个小庙啊，世纪禅寺。我想把它修起来，这么多年我知道这有一定的困难啊，这也是一种情执， 必须要放下的。诸佛菩萨的家乡在哪里？变法界虚空界呀，不是一处啊，处处都是，一切时一切处啊，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，所以这种情执必须放下，不再想了。这个世界，整个社会都在动乱，灾难频繁，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啊！每一天都做我最后一天的想法，不想明天，没有明天啊！我在这个世间就把今天就结束了。那什么最重要呢？念佛最重要的啊！劝人念佛最重要，除这个都不是要紧的事，都应当彻底放下。所以这一句名号你就晓得，名号展开就是四十八愿，这一句名号总时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展开就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展开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。你看他的纲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你才真正晓得明道万德了，妙感难思啊！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归华严经，华严归无量寿，无量寿归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归第一句佛号。那么如果再扩大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再扩大，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尽法门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道这一句佛号不可思议。你为什么就不念呢？你为什么会中断呢？啊，那你就大错特错了。几个人知道这个秘密？真知道的人太少太少了。都是六根今年相继，都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收回来，少管闲事，就这个意思啊。眼不该看的别看，耳不应当听的别听，就这个意思，统统收回来。收回来的时候你心就定了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都是六根是不要被外面境界干扰，不要被外头境界影响的，自己在境界上能做得了主宰，这叫都是六根啊。六根摄住了，把心管好了，心在境界上不动摇了，什么事情一切随缘就好，不要什么我的意思我怎么样，那就不能往生了啊！一切随他去吧，他好好，他不好也好，决定不受干扰，这就对了，这叫不是六根。净念，这个净是清净，怀疑不清净，夹杂不清净。那换句话是，我不怀疑，我不夹杂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那就是功夫成片。啊，一管事啊， 功夫成片就没有了，就破掉了。所以古大德讲啊，那是讲寺庙啊，哎，你想害那个人，你就请他做住持，请他做当家，为什么他就不能往生呢？他管事啊，管事心就不清净啊，哎，还偏偏有很多人喜欢做当家做住持的。古大的提醒我们真的啊，那么当家住持谁做啊？佛菩萨阿罗汉再来他们做，他们是圣人，都不是凡人的。他虽然管这个事的时候他不妨碍，他心清净的，确实他管那么多事情没起心没动念，没分别没执着，有这个本事才当护法。所以护法了比修行人高得太多了啊！我们没有这种本事，一护就完了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！所以道场由别人来管事，我们也跟他磕头谢谢他了。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，就是得利于很多人知道，就三不管。我一生没管过人，没管过事，也没管过钱，三不管了，你的心才能清净，才能随缘，什么都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一天到晚欢欢喜喜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回报我好死，替我消业障，我一点不会怪他，我没有怨恨他，他常常回报我，我还供一个长生牌位，天天给他回向，为什么？感恩他，他天天替我消业障，你看念头一转多欢喜啊！如果转不过来，那天天生气，那就是往山头走了。是学佛有真善缘有顺境的真善缘，有逆境的真善缘，统统要会用啊！会用是智慧啊，不会用就生烦恼啊。智慧就是不管它，管它就是烦恼，就是没有智慧。这个不可以不知道，一定要认真有灾难他出事情，我到极乐世界去了，与我没事情啊，真能走得了啊！别管了，什么事都别管了，把念头管好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统统放下，我们决定得胜，我们真有把握。所以发菩提心一向观念是往生真因，无论男女老少智慧，你有智慧，或者你愚痴，或者你很忙，或者很闲，人人能行，这个法门是多方便，无论什么人通通可以修啊。你看，甚至无逆即动，地狱现象，临终苦逼，观想难成，任何称名而得往生，这法门真不得了啊！无逆施恶，回谤佛法，我们在第十八愿学过了。能不能往生呢？善导大师讲得好啊，佛说，佛在发愿，十八愿里面讲，无逆施恶回谤佛法的人不能往生。那是什么？ 那是劝你不要造这个罪业，这个罪业是一切罪里头最重的业，劝你不要造，不是真的不救你啊。只要你悔过，只要你忏悔，只要你承认过失啊，你求生净土的时候，佛还是来接你。这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，无逆是我回谤佛法的临命终时忏悔啊，承认过失，念佛求往生，都能得生。这个法门殊胜，确实独妙，妙中之妙啊！真的没有人超胜啊！啊，这叫一修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就是遇到一生成佛的法门。你要能够抓住，你这一生成佛去了；抓不住，再搞轮回啊，那不晓得搞到多少劫了。这个机会多难得，我们多幸运啊！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个机会，一生成佛的机会，信念持名，信念必生。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第十八愿，所以说一惑，我们很容易得到啊！啊，只要相信，只要愿意到极乐世界，只要肯念佛，持名就是支持佛号啊，什么都别执着，就执着阿弥陀佛。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你就能往生，你决定的生，决定不可以怀疑。你看切懂独妙，身后得苦，太笨太高了，这是独妙啊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你得的果报，顿时太快了，怎么那么快？啊，太高了，成佛去了，超过等觉菩萨，这还得了吗？你看，无逆是我，临终十念，即得往生，今等不退，故曰太准。这在世间不少人呐、啊，无力杀父亲，杀母亲，杀阿罗汉，触佛身血，破活合身，破坏僧团，这叫无力罪。无力罪的果报在无间地狱啊，食物。贪嗔痴、妄语、念识、恶口、绮语、杀盗淫，这十桩事情都干了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确实如此。一般人存的是什么心？贪嗔痴慢疑。每天想的是这些，情绪怨恨恼怒烦，造业杀盗淫妄，都干这些，这是极重的罪业。回谤佛法比这个还重，为什么呢？让大家不相信佛法，障碍大家闻法，障碍大家真正修行，这比无逆失恶还要重，都是 阿鼻地狱的果报啊！啊，那么这样的人，临终十年，临终的时候忏悔、认错、念佛求生净土，积德往生，进灯不退。这个金灯不退就是太快了，升到极乐世界，他就是阿惟越智菩萨，他就得三根不退转：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，他就变成法身菩萨。这个速度太快了啊，所以太正了。待获凡夫，横超彼土，便是二辟八智，为其不处，故人太高。啊，你到极乐世界，你所证得的，啊，待获是带着烦恼啊，烦恼没断，业障没消，念佛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叫横超往生啊，从人道一下就跳到阿毗跋致了。阿毗跋致是三种不退全证的，就是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，到那里去了，为其不处啊，你的地位跟等觉菩萨相似，跟补处菩萨相似，补处是后补佛啊，观音世智、文殊普贤、弥勒菩萨，你能达到这个位置，这太高了。此诚十方之佛，故曰独妙。真的，十方世界。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找不到啊，没有这种事情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。人造那么重的罪业，怎么可能到极乐世界他就成佛了？这个话没人相信，我们能信？凭什么？凭看经教，看了60年的经教，明白了。经教里的佛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他做这些坏事，一时迷惑，一时糊涂，只要忏悔悔过，他本来是佛。啊，所以他到极乐世界那么快地向上提升，那是阿弥陀佛善巧方便的帮助他、加持他。啊，只要他肯觉悟，真快呀！我们得相信自己，自己虽然造了很多罪业，我们认错，我们忏悔。啊，我们来改过，真正忏悔改过，那就是李老师早年教给我们换心。我们现在的心是什么？不是良心的，现在是一切众生的垃圾桶啊，什么坏东西都往心里装，这不就变成捡垃圾吗？拿自己的良心当作垃圾桶，什么人的坏事都装在里头，这错了。把这个垃圾掏干净，全丢掉，把阿弥陀佛请进来，我这个良心里头只装阿弥陀佛， 除阿弥陀佛之后，我什么都不装，你就决定往生。你往生的时候品位决定高，为什么呢？你本来是佛，你现在心里就装了阿弥陀佛，你说你到极乐世界不能成佛吗？为其不处啊，还不够高了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我们要是不是熟读大乘经典呢，对这句话不相信了。今天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一点都不怀疑，那是过去60年大乘经的基础啊，没这个基础不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经典上字字句句都是真的，没有一句是假话。此诚设方之所悟，故因多妙。这是十方世界找不到的，84000法门里头没有的，只有极乐世界有，只有阿弥陀佛有。如礼赞曰：“48愿庄严起，超诸佛国最为精。”这两句话是善导大师说的，说得好啊，没错啊。极乐世界是48愿庄严升起的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48愿在极乐世界是愿愿都兑现。如果有一愿不兑现，阿弥陀佛的誓愿是他绝不成佛。他现在成佛已经10劫了，就说明48愿愿愿兑现。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都能看到啊，而且什么，你都能受用到阿弥陀佛的智慧福德，就在48愿。你说你到极乐世界，你享受些什么？你得到些什么？做了48愿，全明白了。你所享受的，你所得到的，超出你意料之外。你在那里所获得的，是你自己意想不到的。啊，真正法喜充满了。真正是所谓长生欢喜心的，这两句话只有极乐世界的菩萨是事实真相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成为极乐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一定要掌握住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开经偈上说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我们这一天遇到了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念佛的人身心健康，在你的家庭，你一家幸福美满，你从事任何事业一帆风顺啊，临终念佛决定往生啊，是从今天起这句佛号好好大解就对了。阿弥陀佛真慈悲呀，我们去不去极乐世界，通通都得好处。 只要听到他老人家的名号啊，见到佛像啊，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得利益。令文明人及时得诸三昧，故也戒习待德。这个待也是及时的意思啊，你及时就能够得到啊。得到的是什么？得到是诸三昧啊，看你修哪个法门。如果我们修华严法门，你听到阿弥陀佛名号，得到阿弥陀佛加持，你就得华严三昧。你学法华呢，你就会得法华三昧。那我们念佛求净土，当然你就得念佛三昧。阿弥陀佛的本愿呢？可是问题啊，我们学佛这么久了，没得到啊。那阿弥陀佛这个愿没兑现呢？只要一愿不兑现，愿愿都靠不住啊。这让我们初学的人不能不怀疑。那我们要反省啊，老祖宗教给我们求学的秘诀是心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问题不在外头，问题一定在自己。我们用什么心来学佛？先要在这个地方啊检点。再回头一想呢，我们用的是散乱心，不是一心。我们用的是怀疑的心，不是清净心，不是真诚心。我们纵然学佛，无论学哪一部经典，哪个法门啊，哪一个学派，都不是真正专心学习。大乘教祖师大德教导我们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我们都没有做到。又何况我们今天根本都没有啊，根本是如十大三个根的。儒道不谈，佛法的根十善业道、三规五戒根，我们有没有？没有啊，十善没做到啊，三规没做到啊。三规是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三规是觉真净，我们现在还是迷邪染，这不行吧？啊，我们这一反省就明白了，阿弥陀佛法的愿应该是没问题。那我们做的跟他不相应，无论修学哪个宗派都不是真干。听到阿弥陀佛名号没有得到加持，那也许加持是名加，阿弥陀佛加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自己没有感觉。这个没有感觉，是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了。 业障太重啊，这些都是因素啊。我们不能说佛不灵啊，不可以说佛没有加持我们啊。啊，你要真干，就有感应，会说是极尽三摩地，无复无住，故曰清净。复是细复，烦恼的代名词。住是执着啊，着相啊，他没有烦恼，没有习气，没有分别之处啊，所以叫清净。又解脱者，所住三昧，离一切系缚而自在，名为解脱三昧。啊，解脱也是从比喻上说的，烦恼习气像绳索一样啊，把我们捆绑起来了，我们动弹不得了，这叫系缚啊。这个三昧能把捆绑我们系缚的绳索解开，这叫解啊，解开烦恼习气，我们就得自在了。得自在叫脱，脱离烦恼之苦啊，幸福之苦，离苦得乐。所以称它为解脱三昧。如会说曰：“直观无碍，故名解脱。”直是放下，观是看破，放下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这是直啊。放下之后就明了了。对世出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，那叫观呐、观是智慧，智慧从哪里生的？从清净心生。清净心就是止，有止有观，止观不二啊！啊，止观并于这两样东西同时，只有止没有观，变成什么？变成无想定，错了。果报在无想天，第四禅无想天，只有定没有慧。如果只有观没有止也不行。有观没有止，在佛法叫狂慧，虽然聪明呢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，因为有智慧，造业就更容易啊。有智慧再有大福报，麻烦可以大了。你在六道是大福的人，大福的人真的修善容易，造恶也容易。 所以这都不属于佛法。佛法呢，里头讲禅定是有止有观啊，所以禅定两个字，繁华后裔，禅是禅哦，是梵语音译的，定是中国字。禅定翻成中国的意思叫静虑，实际上就是止观，静就是止，虑就是观啊，止里面有观，观里头有止，静虑，虑当中有定，定当中有虑，这是佛法所说的禅定啊。禅定当中有境界，不是什么都没有。直观无碍，这解脱。又曰：念佛三昧，能除一切烦恼，能解脱生死，故须名清净解脱三昧。啊，念佛三昧殊胜。我们虽然念佛了，没念成功，念佛三昧没得到啊，得到就好了，得到往生你就有把握了。功夫深的，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你只要得念佛三昧，念佛三昧功夫有浅有深，也分为三等啊。最高的叫理业心不乱，跟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、大彻大悟境界是相同的，用念佛的方法。啊，等于说是修到禅宗最高的境界，做得到啊！证明了佛所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禅能够达到，念佛也能达到。第二等的功夫叫四意心不乱，四意心不乱是得定没开悟。那这个定的等级呢，跟小乘、跟玄教菩萨相同啊，最低的等级是阿罗汉。那我们就晓得了，他得的这个定的功夫啊，就是四圣法界阿罗汉的定功，辟支佛、菩萨、佛。没开悟，事一心不乱了，这都很难啊！为什么呢？事一心不乱，确实见思烦恼断了。我们凡夫，尤其生活在现代的这个社会环境，不容易得到。那怎么办呢？下面还有一种功夫成片，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里头最浅的。什么叫成片呢？一天到晚心里头都有阿弥陀佛，这个阿弥陀佛不断，无论是念或者是不念，心里头都有阿弥陀佛啊，真的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心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！把一切万缘放下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那些缘都是障碍我们往生的。 把障碍往生的统统放下，不障碍往生的就是念佛或者是读经或者是研究经教，经教只是现实净宗的奠基，那就是今天讲的无经一论。研究经教属于什么？义佛。你看大师之父他教导我们的义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现前是现在啊，有感应的 啊你不必去求，缘成熟了，佛自然现象给你看，你看了要有定功。什么定功呢？如如不动，也不必告诉别人，那是你定功，那就是念佛三昧，你自己很清楚，你会更努力。为什么呢？决定得生，见到佛就等于得到保证了，你不会怀疑，不会忧郁，对这个世间不会有丝毫贪恋，在这个世间做一个念佛人的好榜样给大家看看，那将来确定的生净土。